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皈依的人啊，您当在夜间礼拜，除开不多的时间，半夜或少一点或多一点，您当奉诵古兰经，我必定以庄严的言辞授予你。夜间的觉醒却是更适当的，夜间的奉诵却是更正确的。你在白天忙于事物，故你应当纪念你的主的尊名，你应当专心致志地敬视他。他是东方和西方的主，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故你应当以他为监护者，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蓝言，而温和地退避他们。你让我处置享受安乐而否认真理的人们吧，你稍稍地宽待他们吧。我那里却有沉重的料和强烈的火，有阉人的食物和痛苦的刑罚。在那日，天地和山峦都要震动，而山峦将要变成一对散沙。我却派遣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，并且对你们作证，犹如我曾派遣一个使者去教化法老一样。但法老违抗了那个使者，故我严厉地惩治了他。如果你们不信道，那么你们怎么防备那时儿童白发苍苍的日子呢？天将为那日而破裂，真主的应许是要实践的，这却是一个教训。谁愿意觉悟，谁可以选择一条通达主的道路。你的主的确知道你礼拜的时间不到全夜的三分之二，或二分之一，或三分之一。你的同道中有一群人也是这样做的。真主预定夜间和白昼的长度，他知道你们不能计算他，故奢诱你们。你们应当诵古兰经中简易的文词，他知道你们中将有一些病人和别的许多人，或旅行四方寻求真主的恩惠，或为真主而作战，故你们应当奉诵其中简易的文词。你们应当谨守拜功，完纳天课，并以善债借给真主。你们为自己做什么善事，都将在真主那里得到更大的回报。你们应当向真主求饶，真主却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